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係味觉觉得甜。 係啦係啦係啦。做好多产品㗎。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错啦，佢自设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這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a，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講故仔。 好啦，歡迎返嚟11月第一個禮拜嘅今日講故仔。11月3號嘅5:30啊，星期一啊。 嗯， 咦，是喎，星期一 ,ok, 是啊， 哎，我呢个电话成日都错日子错时间，咁点解 换咗去啦， 贵呀嘛，冇钱啊。 哎， 咁啊，几样嘢要交代返嘅。嗱，第一就有 Facebook 人问咗汇丰个业绩，咁嬉笑都讲过下嘅，咁个业绩系低过市场预期嘅，个税前盈利系增长2%，低过市场预期。咁啊，但我諗都对个估计应该唔会有太大影响嘅。 睇返啦所有嘅资料啦，第一嘢其实连续2-3年都一样㗎啦，汇丰踏入第三季，即係纯粹季度去比嘅话呢，quarter 3呢係差嘅， 差 过 quarter 2同 quarter 1嘅。咁连续三季度已经係。第二样嘢按返个季度去比嘅话呢，就其实按季度 R1 头先睇到係 7%。比去年即係2013年嘅 Q3 嘅時候咧，係7%，咁就比較翻就升咗啲啦，升咗好少啦，咁我相信都唔会话太差嘅。唯一始终都系嗰句担心嘅就系话睇到暂时啲 news 出到嚟啦，就系话佢嗰个嘅支出，即系话佢个营业支出系多咗，亦都即系话佢个成本比率应该系高咗嘅。 咪梗系啦，戆夸夸咁样，之前又炒人，炒完又请翻人，仲要加人工请翻人，咁咪梗系冇办法嘅。 成本比率高咗就好明显会影响到就系每股盈利啦。嗰、那個增長啦，那個比率啦， 亦都唔緊要嘅。嗰陣時佢三個指標嘛，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OK 啦， 一定冇問題啦。 咁嗰個嘅 ROE 咁啊，你唔好 expect 佢太高啦。佢反正都唔達標啦，咁算啦。咁跟住就係成本同埋支出個比率啦。咁呢樣嘢以前都係佢三樣唯一一樣叫做可以達到標嘅嘢啦。咁既然達到標咁 OK 囉。咁而家又甩標，咁遲啲又達標，咁樣即係做人係咁㗎啦。 嗱，歐志華呢就有咁樣講嘅，就係話呢工商金融業務同埋嘅收入持續增加，主要係受香港同埋英國市場增長帶動嘅。嗱，呢個 point 要值得留意嘅，就係一路都話香港其實佢最大嘅盈利貢獻㗎啦，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算你話亞太區咁計，亞太區其實個勢係個盈利增長係一路都放緩，甚至開始下跌緊啦。OK， 歐洲方面，如果有聽翻啦，即係敏感個節目啦，其實呢三個禮拜都有講過下關於英國嗰方面，其實英國亦都慢慢個經濟開始步入向好嘅階段， 係啦。你要講喎。 英國係唔代表歐洲㗎喎，係 呀， 你講歐元區同埋英鎊區 要分拆少少， 係英國都想話你唔好當我係歐洲，我係叫英鎊區， 但 係 佢嗰個佢劃分個六個 area， 英國係趯咗係歐洲㗎嘛，係 係英國又唔好想，因為歐洲個經濟差， 係啦， 咁所以我係英鎊區， 係啦 ，OK， 咁但係匯豐有匯豐喺歐洲方面嘅業務有都有佔幾大比率嘅 base， around 大約應該三分一度咧都係英國嗰度。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其實條數呢就唔會好好，但係一定係唔會差得去邊先。咁佢另外講咗啦，收入表現最強勁嘅即係分返四大層面啦，工商啊，其中一個就係環球資本啦，環球私人銀行業務呢吸納咗100億美元嘅新值資金嘅淨額咁樣講。咁就佢都講咗啦，就係話多個市場嘅成本增加，加上個別重大項目亦導致到成本上升，所以營業支出就增加，佢就希望即係嚟緊方面進一步資產成本啦，每年都會咁講㗎啦。 咁我唔知佢有冇 press con 做啦，咁但係佢如果佢出現 press con 嘅話呢，應該都相對比較風騷㗎啦。 嗯， 因為就對即係對比較行下渣打唔使講啦。 唔好講啦，渣打 已經係冧到即係阿媽都唔認得啦。咁今日股價都冇睇添啊。咁渣打個業績就冇辦法啦。咁雖則大家其實喺業績上面呢大家都會原諒佢嘅，因為話曬渣打都曾經經歷過呢個黃金十年嘅時間。哇！今日再跌到二點幾%渣打117.2啊，原來。 嗯。 哇！即係穿咗103蚊之後無底深潭，102蚊都穿埋添。 嗯。 咁就因為渣打經歷咗黃金十年不斷咁增長，因為佢新興市場好犀利。咁但係咧最奧妙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經過咗黃金十年啦。 嗯。 咁就算你差，你都會打橫行下㗎。 嗯， 佢冇打橫行，黃金十年一過咗咧，砰一聲跌咗落去嘅。 佢冇㗎，你要又要講翻喺黃金十年之前嘅渣打啊嘛。 係， 即係佢真係將佢一鋪過將所有嘅嘢壓曬落去成個亞太區同印度度。 新興市場啊嘛。 係啦，咁當然啦，嗰十年我哋都知道啦，就係BRIC 啦、BRICS 啦，四個其中佢攬住一個印度，一個即係亞太區唔計嘅，但亞太區嘅增長確實係好犀利，喺2005年至到2012年間，咁 佢浪耳啦。 咁但係可惜嘅就係啲短期由踏入13年開始，亞太區嗰、那個增長動力係 drop 得好緊要， 尤其是韓國啦。咁其實即係我話歐志華應該好心涼咧，就歐志華應該諗啊，好似我當日咁樣晨早搣曬啲嘢咪好咯。咁渣打都應該搣咁啲嘢走啊，尤其是韓國啊，嗰個包袱太重啦、你冇辦法嘅啦。韓國人咧對於啲外資銀行咧就唔係好中意 嘅。 係啊，佢係好本土化、好民族主義嘅韓國。咁另一個問題揭示咗個問題就係渣打個管理可能真係出現咗問題啦。因為你冇理由你好咗十年之後。砰一声好似瀑布咁样跌落去，你总会企到两三年啩，冇增长或者少倒退两三年啩，咁大家都担心，喂突然之间冧咗落去咧，系咪个管理层即系唔掂咧？咁所以搞到咁样咧，咁所以对于汇丰嚟讲，你睇住份渣打业绩同佢比较，咁啊汇丰一定赢啦。 远少少嚟睇咧，汇丰咧，其实我自己睇法咧系有少少睇好佢出年下半年香港嗰边个业务嘅， 咁应该 OK 嘅。 第一樣嘢啦，就係即係大師都有節目有講過啦，加唔加息個問題啦。如果真係出年可能阿灣13年嘅 Q1 尾或者 Q2 頭開始加息，即係香港呢邊就死都等緊美國加嘅、你見到無論係曾俊華講嘢又好，或者一陣講啦，講下攞命陳德霖今日講嘅嘢啦，大家都好似等緊，即係香港呢邊係喂佢加，我哋就一定加噶啦。 咁一定噶啦，但係有人都會講，有啲學者都會講。近排你知啲財經學者都彎曬噶啦，阿雷。鼎明呢一集咁樣咁都話香港即係美國加息香港唔一定跟，你唔需要即刻個隔晚跟。但係如果你話美國加咗一厘兩厘息水，你睇下香港跟唔跟啦，香港一定要跟。 而匯豐點解我話即係有少少香港呢邊睇好呢，就係、是、香港呢邊個按揭樓宇市場啦、始終佢揸住除咗匯豐之外仲有恒生啦。咁呢個嘅收益一路都 收埋咗嘅，開始可能會發揮翻佢嘅作用出嚟添。 希望如此啦，不過即係匯豐始終佢有嚿一大嚿盈利來源就係炒房，係 啦 嚇，咁啊炒房輸與贏咧又好難估計嘅。 佢成日都撥曬條數落第四季啦。 咁係，咁因為如果你話佢個炒房就好似我哋個金管局咁樣嘅賴嘢啦，金管局就話俾你聽，即係上個 quarter 嗰個港股都唔錯㗎， 嗯， 佢就輸錢， 輸錢可以大聲講嘢， 即係佢又輸錢㗎，即係好彩啊！匯控個炒房不嬲俾人個信心都夠啲嘅 ，OK 啲嘅， 好在唔是金管局， 好過金管局嘅。咁另一樣對匯豐個業績，即係其實唔靚嘅業績都可以收貨，就係啱講渣打第一樣。第二就係內銀啦，內銀業績都唔靚仔嘅，其實普遍都係單位數字啦，六七七八個 percent 嘅增長。咁啊，當然你話有增長好過冇，啱嘅。嚇咁啊，但係就係內銀嘅業績裏面咧，第一樣嘢個存款啊急降啦。嚇，即係急降都好犀利嘅。第二樣嘢即係你當然你可以解釋就係話啲錢走咗去股票市場啦。因為 A 股確實依個禮拜開始咧，其實唔係依個禮拜，上個禮拜開始咧，個孖展好犀利啊 ！A 股個孖展係應該係破咗有依個融資融券以來嘅最高嘅一個嘅額度啊！個孖展，咁啊你可以話有啲存款走咗出嚟炒股票 ，OK 冇問題。咁第二樣嘢就係個內銀個壞帳啦，咁但係即係有壞帳有存款跌咗兩個影響之下咧，啲內銀股都升緊嘅，因為啲投資者就尤其是 A 股嗰班睇都簡單，咁有增長咪得咯，待住先咯，你裏邊嗰啲細數，哎呀是鬼蛋啦！咁样吓，咁所以你见到内银嘅业绩同埋渣打嘅业绩系咁样嘅话，汇控掉呢份业绩系差过预期嘅，咁但我谂对个股价就未必会太过震荡嘅，咁啊一百七十几唔系七十几，唔系一百七十几，吓得我 七十几 八十咁呢啲位，我谂如果你货思紧第四季会好翻啲嘅，咁汇控都可以跟得到嘅。 今日收78.65， 你走翻上去83、84，我谂都好有机会，好似只中移动咁样。咁你睇到即系中移动，你话冇即系啲嘢都唔系平平无奇啫。咁回中移动都守翻上去93、94啦，系咪先？ 好早执咗噶啦，汇控。 系咯，咁所以就系汇控 OK 啦个业绩，系冇人 expect 佢太高。咁所以出嚟咁樣都 OK 啦。咁另一個網友問過隻漢傳媒， 哇， 隻死啦，431，4米漢傳媒，總之大家都知啊，就係謝霆鋒入咗股嗰隻啦。你睇下先，哎呀，我 mark 住咗喺 Facebook 嗰度咧， 唔係431啊。 係咩？哎呀，漢傳媒死咯，竟然491，漢傳媒。咁啊，謝霆鋒入咗股，咁啊爆升啦，咁啊當然就係、是，咁啊嗱，如果你想睇佢嗰啲嘅什麼財技嗰啲文咧，富人媒體咧有一篇寫嘅，謝霆鋒和英皇如何操作股市賺錢，咁你可以即係佢個 label 個題目就叫超技術文嘅，咁有網友佢話睇下可以睇下啦，有啲咩 comment 嚇。咁我睇過下啦，咁呢啲都係好一般嘅基本功嚟嘅，即係一個人買一隻殼，佢呼英皇，咁當然謝霆鋒英皇， 係咯， 嗰隻殼根本就係英皇手咁樣，咁大家嘻嘻哈哈啦，咁漢傳媒491呢個 number 咧，如果你老一輩嘅股民咧，唔多唔少都會掂過㗎啦，因為呢隻咧就係債殼嚟嘅。 哦， 即系债壳卖来卖去嘅，吓咁啊，包括呢个陈国强啊，即系阿李嘉诚个只左右手啦，同埋而家 TVB 主席啦，咁啊都有曾经拥有过嘅，咁好多人都揸过噶啦，呢啲即系公厕嚟嘅只嘢，咁啊而家落喺谢霆锋手，咁啊当然大家都对，但中间啲财技英皇点样安排啊，点样去拆细啊，点样供股啊，点样 click click 咁嘅嘢啊，咁你再自己慢慢睇下啦，其实就冇乜特别嘢嘅啫，即基本上人人都系咁做噶啦啊！咁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咧，呢啲咁嘅壳股俾一个嘅比较知名度高嘅人买咧，通常都系会出现咗一样嘢，就系通常佢个玩个财技，你拆细公股、拆细批股、break back 咁样嘅话咧，最后嘅一个后果咧，就系通街碎股嘅。必定是通街碎股，咁啲碎股咧，你会发觉咧，你沽又唔系，你唔沽又唔系嘅，咁啊呢扎咁嘅碎股咧，即系渣渣埋埋一大堆嘅，咁啊 anyway 呢啲基本嘢嚟嘅，咁啊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好多人都话喂博唔博啊谢霆锋入去，嗱谢霆锋而家掉咗你嗰间嘅制作公司咧，就 據聞喺條數上面係蝕錢嘅， 嗯， 因為係謝霆鋒喺北京旗下嘅其中一間公司嚟啫， 嗯， 佢就冇擺曬佢北京裏面啲業務入去嘅，啊，咁即係成個製作中心嗰啲冇擺落去嘅，咁，那個製作中心應該係賺錢嘅，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佢幾時會擺曬落去啦？咁， 嗯， 當然即係你買得啲學啲遊戲嘅話，大家都估半年後、一年後就會擺落去㗎啦，嚇， 嗯， 咁，啊，炒定先啦咁樣，咁，嗯，傻啦，即係就算係半年，你真係識謝霆鋒，謝霆鋒話半年後佢將成個北京嗰個業務擺落去嘅話，即半年嗰度你捱唔捱同佢係咪先咁同埋半年之後， 嗯， 喂佢話好似之前陳國強咁樣又賣翻出去都得㗎， 嗯， 係嘛？又賣俾邊個唔知邊個都得㗎。咁謝霆鋒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人物嚟嘅，我覺得，因為即係比較翻即係譬如你話以前一啲叫做娛樂圈，嗯，明星界嘅做嘅股票其實都有。 嗯 近嘅就係周星馳係比高啦，嚇， 嗯， 咁啊你又會發覺，咦周星馳入咗嚟，咁當然大家即係用佢嗰個名氣會覺得，哇好到好多嘢啦，周星馳拍出戲喺大陸都收七八億啦咁樣，咁，嗯，但係對個上市公司其實又好似唔係好關事嘅。再上嘅即係譬如你話阿叻啊連埋譚詠麟啊加埋呢個嘅黃百鳴啊嗰啲，嗯，啊都有嘅，咁但係邊隻有好結果過呢？冇一隻好結果嘅， 係 啦。咁，所以今次你话谢霆锋，因为佢谢霆锋 娶咗明星又有好结果嘅。 啊，谢霆锋始终俾人嘅感觉咧，就冇咁依几年啦，冇咁娱乐圈嘅。 嗯， 吓，佢做咗即系佢做咗啲节目啊，都系即系佢系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即系唔系话啲娱乐圈人咁样傻傻滚啊，嗯，玩来玩去啊，乜鬼都唔识啊咁样。因为确实佢用佢双手打咗嗰个北京嘅业务翻嚟咧，系做得几好嘅。吓， 嗯， 我啲做电影嘅朋友都话佢好多啲后期制作啊，或者系啲 click clack 嘅嘢啊，都系揾谢霆锋间公司，呢样嘢系真嘅。吓， 嗯， 咁啊，同埋加上谢霆锋本身亦都有喺大陆里边有啲票房保障啦。吓， 嗯， 咁啊，所以你话系咪可以扭转到明星或者演艺界嘅人喺股票市场里边逢入呢啲股必弯嘅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但系即系忠告一句咧，就系，是，通常呢啲人入股咧，到最后咧都冇好结果。嗯，即个股价吓， 系 个股价都最后都冇结果，希望佢今次就唔系啦。 嗯， 咁啊，当然你睇富人媒体嗰篇嘢就话，诶，因为里边后边有英皇搞，咁冇办法嘅吓，咁，啊，你始终都要揾个人帮佢做噶， 系咯， 系嘛，你唔系英皇，譬如唔通系耀煎庄嘅中南证券咁样嗰啲咩？系咪？ 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一站式服务好强噶嘛？ 吓，啊，系啦系啦， 有金业又有呢，這个即系仲有证券嗰方面， 系咁啊，仲有啲。即系朱太啊，咁，嗯，都系，咁好多人帮到你，咁总之嗰啲人帮身你嘅，你都可以话系咪呢 classify 到系一只拆船咧？咁，嗯，两见仁见智啦， 两 睇啦，有时又拆啲，有时又唔系咁拆嘅。 系啦， 啊，咁啊，讲到即系你话近排收购合并都多，另一只今日要讲嘅就系复牌嘅呢个嘅港船啦。 哇！ 吓，啊，咁啊，一如所料啦，母公司又卖大包，掉咗啲军工落去，咁， 嗯， 就嗱，佢你而家未知系船舶嘅军工概念啦，究竟系乜嘢嘅船舶嘅军工概念嘅？ 嗯， 吓系航母舰啊，喺巡洋舰啊，净系喺只潜艇咧，唔知嘅吓，咁啊，但系就始终都系一只会近似军工嘅股咧，香港市场， 嗯， 吓，咁啊，所以有捧场下亦都系必然嘅， 嗯， OK， 吓，咁啊，所以个股价就爆上去，好 sentimental 啦，呢啲已经去到，吓， 嗯， 咁啊，另外去要讲翻只船仔啦， 嗯， 吓，讲翻船仔啦，即系离奇到不得了嘅。因为上个礼拜复牌，咁就哇，我嗰日都已经神咁早扑翻公司，要睇一睇佢复牌咩环境。一复一开就开过六嘅，吓，啊，咁就佢嗰个deal咧就系过九， 嗯， 过六系呢个换股价三毫，只系个涡轮价咁计啦，吓， 嗯， 半年之内做嘅话咧就过二，过二加三毫即系过半嘅，吓， 嗯， 咁，啊，所以一开咧就开过六上去，咁啊，但系就好快就杀翻晒落嚟，兼且系。一支超級大陰燭嘅， 嚇， 嗯，咁，啊，就確實都令我好驚訝，所以上個禮拜一、禮拜二，我少上 Facebook， 甚至乎我少喺公司，所以我係忙住去收風啊。 嗯， 究竟發生咩事啊？因為嗱，如果 follow 嗰個股仔咧，其實冇乜大變動嘅，順風即係1165。 同埋市屋署，同埋呢個嘅民生銀行，咁會借咗啲殼翻嚟，基本上係冇改變嘅喺今次嗰個deal裏邊。咁只係咧就換咗個裝咧，就以前咧即係之前係市屋署打裝，咁而家咧就係順豐光電啊鄭主席啊姓鄭嘅係去打裝嘅。咁本來嚟講咧換裝咧，即係我同啲深圳或者大陸啲人都傾過，就係話本來嚟講都冇乜問題。因为郑山当年搞嘅顺丰光电咧系一个神话嚟嘅，买咗之后，跟住佢再收咗嗰个嘅死啦，上海侧边嗰个慕石信尚德，之后咧即系个股价升咗十几倍嘅，就系一个好好嘅战绩。咁当然你话战绩唔代表未来嘅，系咪啊？咁大家对阿郑山打翻起盘庄咧，都个信心都好高。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嗱，首先讲一讲个 fundamental 喺今次嘅deal里面有冇改变先。嗱，好多人第一眼就会担心就係话呢市屋署嗰班系咪即係中船嗰班系咪闪咗出嚟呀，咁冇闪到出嚟嘅。因为其中一个人呢叫黄平呢就讲一句就话呢喂唔系喎，因为101之前呢就搞咗啲新能源嘅。咁佢就话啲海洋工程或者船舶工程呢同呢个嘅新能源嗰个开发呢其实系相辅相成嘅，咁即係话佢哋嗰个deal呢后面呢就冇 rule out 到呢个嘅中船出局嘅。如果唔系嘅话，因为一定系有人问佢就话喂咁中船去边啊，而家咪顺丰光电呢，咁如果佢咁讲嘅话呢，即係话中船都喺呢个嘅 picture 入面。OK， 第一样嘢国内啲朋友同我讲中船都喺入面，你放心，即係中船喺入面嘅话呢，市屋署都会应该仲喺度嘅。因为嗰日开完之后咁殺落嚟呢，咁鬼大成交殺落嚟呢，其实有一刻我係驚緊係市屋署退场嘅。如果佢退场嘅话呢，个影响就大啦，因为好多人都跟阿史生搵食嘅。咁史生走一定走嘅。咁但係嗰日我都觉得奇怪嘅，由过六队到过三个都奇怪。因为佢係怼伤咗自己嘅，佢输钱嘅。佢冇理由走去输钱㗎，就算假设就係话个局本来中船入去，而家顺丰光电接咗，哇我好唔忿气，咁我褪返啲货出嚟怼冧你嘅。咁冇理由用同钱斗气㗎，係咪先。咁你即係始终顺丰光电都有好嘅 track record 呢，咁就算你话中船同阿史生要褪入嚟，咁佢都可以同你抬一抬桥先，睇下上到去先至同你杀同你沽啊，同你清货啊，係咪。咁而家有人同我讲话中船都仲喺入面喎，可能係嚟緊要搞嘅就係新能源同埋呢个嘅船舶工程嘅混合体喎，咁样。好 ,anyway, 呢啲都係下年或者六个月之后先会发生嘅事。咁第二个嘅 concern 就係呢个嘅油田嗰方面。因为即係嗱，佢之前买嗰啲海洋油田呢，我不嬲以嚟个我觉得个角度呢都系对推高 NAV 嘅啫。咁就有人话喂佢嗰个油田嗰个产出量好细咋，咁咪好似流流地咁样喎。咁我又会咁讲啦，即係话呢啲咁嘅油田开发，咁开头嗰个产出量咁梗係细㗎啦。唔通啱啱掘咗出嚟一泵就泵咗百九几万桶油出嚟咩，冇咁快嘅。咁同埋就佢都话啦，係嗰个新能源嗰个或者石油个开发同嗰个船舶工程系息息相关嘅一样嘢。咁所以你话系咪用嗰个油田个产能嚟到做个 valuation 呢，咁我觉得两睇啦。咁所以你话而家嗰个嘅船仔个情况会系乜嘢呢，首先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就系话佢服咗牌之后 ,so far 到今日边个沽得咁犀利啦。但有人同我讲，系有人同我讲，就系话前一两年呢嗰手 CB 嘅货嘅，嗰手 CB 货呢就喺阿童叔嗰度嘅。咁我係佢估嘅，佢话。因为如果你计稳呢，而家所有基本上所有人揸住嘅货，即係啲比较大啲嘅头嘅揸住嘅货嘅话呢，而家计稳呢佢哋嗰个平均价呢都要差唔多成个半嘅。你嗰啲人就冇理由杀到落个嘢去放自己血嘅。咁数嚟数去嘅话呢，就係嗰架 CB 呢，即係同叔嗰架 CB 呢去 under 一蚊嘅。佢就有机会係佢走嘅。咁但係实际上係咪佢走呢唔知，因为可能有蛊惑仔啦。即係譬如问阿迪，阿迪系咪你估㗎，你梗系话唔系啦，系咪会唔会有蛊惑仔呢，唔知嘅呢样嘢。因为啲货呢系捞到好鬼散嘅。 啲貨撈到勁散嘅，咁所以就好難，即係亦都冇乜嘅意義啦。因為就算俾你知道係同叔姑嘅，咁你斬佢咩？係咪啊？咁所以就大家都冇揾啦，就話唔誒算啦，唔好查係邊個劈落嚟啦嚇。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個二個三呢個位，我哋好唔好再睇翻上去嘅啫 ？OK， 因為如果你話鄭生1165啊，鄭生。佢用過半或者用過九個價啦，我就暫且用過九個高呢個價嘅話啦，咁佢又冇理由可以引到而家嘅股價係過二嘅， 嗯， 係咪先嚇？咁、嗯啊、因為你真係入股嘅話，你真係傷㗎嘛，大佬啊！你真係 exercise 咗嘅話，你過九 exercise 個過二嘅嘢真係唔 make sense 㗎嘛。如果佢唔 exercise 嘅話，就成件事就變咗。好离奇嘅呢件事吓，咁啊，因为即系你可以想象得到就系话，佢哋定呢个deal嘅时候，无论你系半年之内 exercise 系过半，还是半年之后 exercise 系过九，两个价都系喺当日停牌之前 at premium 嘅，嗰阵时停牌系一个三毫几嘅啫嘛， 嗯 ，at premium 嘅吓，咁啊，所以你话依下再杀落嚟嘅话咧，同埋喺停牌之前杀落嚟嗰阵咧。我相信佢哋坐埋咧，亦都係不以為然嘅，嚇、啊，即係話佢唔 care， 佢覺得可能話有人收到風會停牌一段時間，咁所以沽定先沽啊過幾，咁所以以原本佢哋計個價，譬如過九嘅話咧，其實佢又冇乜相干嚇，咁、啊、但係復咗牌之後咁樣懟法咧，我諗佢哋即係唔係我諗噶啦，其實好知佢都有啲嘅震盪嘅，嚇、啊，究竟咦邊個蠱惑仔咧？边个发生紧咩事咧？咁所以你话呢排佢一个二嗰度会抽翻上去，有力与冇力之间咧，因为佢哋都系想知道发生咩事嘅。嗱、嗯，苏花复咗牌差，因为计埋今日一个礼拜啦。大家都未好摸得透嗰件事情嘅发展嘅。啊，咁啊，当然即系你会有人同你讲啦，国内媒体都系讲就系、是、喂呢只阿郑生无保不落嘅。吓、啊、佢搞得新能源，佢搞得拍得住中船嘅话，咁一定系有啲嘅新嘅搞作咁样，唔知道，因为呢啲始终都系要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嘅嘢。即系我哋呢啲，我就见咗家乡噶啦。 嗯， 我都系呢啲咁上一位买，上到上去两蚊，跟住跌翻落嚟，真系见家乡嘅阴公。跌咗落嚟嗰啲又唔见佢升翻上去，边个见家乡？升咗上去嗰啲会跌翻落嚟，边个见家乡嘅啫？阴公嘅啫。吓咁啊！个问题就系话，我陪唔陪等埋呢个古仔出嚟嘅啫。 嗯， 嗱，咁呢啲我又要时间啦，即系阿郑生同埋后边嗰班人咧，点样睇而家个局势啦？点样睇而家局势咧？因为大家都要数飞，就系话 ，OK， 我发觉阿迪你沽晒啦，我数埋你啲 CB 同埋你啲姨妈姑姐啲货，你沽晒啦。咁理论上我应该系买翻上去嘅，吓，因为我唔买上去，即系我完全成个 deal 唔 make sense 噶啦。咁、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的你系咪俾我数得晒你啲货咧？ 即系数唔数得晒啲飞啫。 系啦，我从你冲翻上过六，你又一冚倒怼我落嚟，我咪伤晒元气。 嗯， 吓咁啊，所以就呢只嘢同当日嘅顺丰光电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就系顺丰光电咧，基本上贵晒边，因为顺丰光电俾佢收咗之前咧，系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所以啲货啊散晒喺条街嗰度咧，都系慢慢收紧翻嚟，收好长时间，跟住踢上去嘅。咁只船仔就唔同，船仔就系话喺停牌之前系嗰一下跌落去嘅啫。但系之前大部分，即我哋呢个讲股仔讲呢只嘢到而家咧，其实升到冇谱噶嘛。佢由嗰一个二嘅时候上过去过九两蚊噶嘛。咁、所以喺嗰个 pattern 上边，喺佢前期嘅工作里边咧，两只股票嗰个股价图咧系完全唔同嘅。所以顺丰光电可能佢觉得喂我做哇好顺咁啊梗系啦贵得好贵贵边啊嘛。咁、你话1101点解唔顺呢咁当然你话郑生可能一定唔会贵得晒边因为有一手货喺市玉柱嗰度有一手货喺民生银行嗰度有一啲货喺中船嗰度有啲货喺同叔嗰度。咁所以你话系咪佢打乱咗阵脚呢我相信确实系打乱咗少少阵脚。咁呢啲股就唔关 fundamental 事啦。你讲 fundamental 嘅话你讲緊半年或一年之后。咁睇下佢陆陆续续点样去安排自己嘅 business。咁但系我哋呢啲股民我理得佢啊。一年之后你转去做高达都得吓、啊、你转去做乜鬼都得但我 concern 嘅就係话过二呢个位置有冇人踢返上去嘅啫 嗯 咁你都要俾啲时间我啦我都要收緊风啊、嗯、我都日日夜夜收风我都 WhatsApp 都 app 到个爆咗咁滞唔係个微信啊都信到个爆咗咁滞咁有少少 shock 嘅呢下嘢 嗯 啊因为就嗱你 你跟翻住 storyline 嚟讲咧，其实全部系符合预期嘅。嗱、嗯，咁、啊、佢停一排啦，即系俾人收购啦。 嗯， 但你估都估唔到，即系港船就升一倍。 嗯， 佢啊跌咗成廿几30%。 嗯， 未计停牌之前跌嗰下。嗯，啊咁啊，所以有啲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我就喺 Facebook 写度，即系冇神奇，只有离奇。嗯，个估计极度离奇嘅。 嗯， 啊怼落嗰下又嗰下咧。就一定係有心人玩嘢嘅。 吓、嗯 啊，开头上个礼拜一，正礼拜二我唔记得咗，复牌嗰下咧，我觉得就係话头半个钟一定有人沽嘅。即今日港船都系啦，佢夹到好高，跟住都有人沽，因为有啲人真系觉得你停咗两个月牌，我个孖展都 call 到爆噶啦，其他啲股，咁所以我一定我唔理价咧，我就要沽出去嘅。咁啊，所以我就一节节咁样数飞，我觉得咦沽咗出去，点点点点点，应该半个钟搞掂晒，一个钟搞掂晒，点知一个钟搞掂晒一啲嘅散户嘅沽盘之后咧，有大手怼落去，呢样嘢真系始料不及吓。咁啊，所以就我等啦，收下风啦，收到风我逐步逐步咁话俾大家听啦。 好啊，呢一节休息。等等 好啊，我没有刻意隐藏， 也无意让你感伤。大家听紧嘅系 www.redjustin.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络媒体，我系哥 Seven。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